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对酒当歌，自问何以解忧，自答唯有杜康。 公元2021年 FM 100.6，京津冀之声，你问何以解忧，我答解忧书房。 有书有人有故事，有问有答有话说，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来到解忧书房，大家好，我是刘思佳。今天我们请到的解忧和赏读嘉宾还是汪冰老师，欢迎你，汪冰。 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看8月17号收到的一封来信。亲爱的思佳姐、汪冰哥，谢谢有你们的存在，让我和我们这些有烦恼却不知道对谁说的人们能有个诉说心声的地方。最近和我老公冷战，陆陆续续已经快一个月了，筋疲力尽，也谈过几次，但是都没两句话就结束了。他总结原因就是我太不听劝，听不进别人对我的意见，总是有很多自己的借口和理由。反思一下，我自己确实是这样的。他说的每句话，我第一时间就是想要找个关键点去反驳，急着想表达我自己当时当下的想法，证明我也不是无理取闹，没事找事儿。而每次这样的沟通都是半途而废，他最后扔下一句，我懒得和你说。一听他说这样的话，我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开始下个阶段的冷战。可是这样下去总不是办法，我也不想要凑合装着啥事儿也没有。我想知道我到底是怎么才能跟他有效沟通，让我自己不那么痛苦，也能理解他的想法呢？信写到这里就结束了，这个既可以归结为是伴侣之间的一些挑战，其实也是关于沟通如何能够更高效的沟通的一封来信。问问汪冰老师听完这封信的感受吧。 嗯，其实我觉得这位朋友的所谓的苦恼哈，很多人都有。因为我记得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就是大部分人在听别人说话的时候脑子是最忙的，那个时候我们不是在分析别人说了什么，而是在想我该说些什么，比如说来反驳他，来抢夺话语权，来让这场谈话当中我们能够占上风。所以我们看上去的沟通啊，实际上自己的两个耳朵经常并没有起到它该有的作用。我们总是希望在关系当中更多的表达自己，所以其实这位朋友，我想你的处境并不孤单，但所幸的是你非常有觉察，你也注意到了一点，就是反省了自己，觉得自己确实好像也部分存在老公所提到的问题。我觉得这样的觉察就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很多自说自话的人往往都会觉得是别人听不进自己说什么，而不是自己能够看到其实他也没有听到别人在说什么。 在录制这期节目的时候特别有意思啊，有一些花絮发生，我觉得有很多朋友可能从我们前面的这个录制音频当中已经听出来了，我们背景有以前的节目当中所没有出现过的噪声。这个是因为我们的隔壁啊就正在施工，因为整栋大楼的这个楼层啊都是在紧锣密鼓的施工当中，所以呢我就觉得正好在这期节目录制的时候外边有这种杂音混进来，就和我们这位朋友今天所问的这个交流的这个问题还有一点点的关联。就是施工方有他们的进度，我们呢在做自己的工作也有自己的进度，如果每个人都只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推进的话，那么结果就是你录的节目可能不尽如人意，而他那边的那个施工呢大概也不能酣畅淋漓吧。所以呢这个就是中间存在着你究竟是希望最终解决一个问题，让大家各退一步哈，能让各自的这个节奏都能够得到照顾，各自的目标都能够得到实现，还是说不管不顾，我就管我的，他就管他的，然后最后两个人无法达成一致，以至于最终一个让大家都不太满意的一个后果。当然了，通过我们的沟通啊，现在听起来这个背景的噪声似乎是减小，甚至于听不到了，这个就是有效沟通可能带来的一个稍微好一些的结果。我想告诉这位朋友说的是什么呢，就是生活不会尽如人意，当然对我们来说最好的安排就是没有施工，我们在一个非常宁静的像我们以前一样的这个工作环境里能够专心致志的为大家工作。但是现实就是外面有噪音，你要不要去接受现实，去面对现实，我觉得这可能是在婚姻当中所有的伴侣 每一个人都应该意识到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前提条件吧。 嗯，所以既然生活不可能事事都如人意，我们就更要确认一下，对我们来讲最重要的是什么。也许不完美，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在捍卫对自己最重要的东西。比如这位朋友在他的婚姻关系当中，在沟通当中，他要捍卫的是什么？其实读完这张纸条之后，我相信很多人都能感觉到，我们这朋友喜欢在沟通当中捍卫自己，证明对方是错的，我是对的。在关系当中，我们都知道想证明自己正确，这个冲动特别可以理解。但如果一个关系，我们永远想证明自己是对的，对方是错的，结果可能就像这位朋友的先生一样，很典型的，我不愿再跟你沟通了，因为跟你沟通就变成了辩论。沟通呢，本来是亮出各自的需要，像刚才思雅所说到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需要，都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要求。那我们如何能够尽量在让双方都部分满足的情况下达成一致呢？那如果只有一个声音是需要被尊重的，只有一个声音是需要被满足的，那时间久了，另外一半呢就会陷入所谓的习得性无助。那我怎么说你都听不进去，怎么说你都认为我是在针对你，那本来是就事论事的事情，就变成两个人彼此的互相扔掷飞镖的游戏。 嗯，所以呢，我们这位朋友其实他还是部分能够意识到，就是自己身上可能也确实存在这些伴侣所这个说的这个问题。但是呢，我觉得可能在解决问题和推动两个人进一步有效沟通的时候，却遇到了一些障碍。否则两个人不会断断续续的冷战有将近一个月了。我觉得这个在一个房檐底下应该是让人非常难以忍受的一件事情。而且我更加希望这不要成为你们之间的一种习惯。如果每一次遇到僵持的局面，两个人都习惯于你不示弱我也不示弱，那我们就冷战下去吧。慢慢的慢慢的，这个关系可能就没有办法再恢复一个柔软的能够进行和平对话的有意探索的那样一个状态了。 嗯，其实说到柔软啊，我觉得听上去挺难的，因为柔软好像是个比较抽象的词，但实际上做起来我觉得并不难。第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如何变得柔软呢？先问问对方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们的沟通是相对来说比较顺畅的。当对方告诉你他对沟通失望的时候，特别是亲密关系和婚姻关系，我觉得是他给了你一个机会，就是想告诉你，如果再继续这样的方式，我觉得我就无能为力了。所以他想要的是期望两个人能够改变方式，答案可能就在对方那里，但是我们不愿意去问，为什么呢？就像刚才思雅所说到的，这封信中说到冷战，因为谁也不愿意认输哈。当谁也不愿意认输的时候，关系就有可能成为了牺牲品。 嗯，而且我想，这个虽然两个人都不愿意认输，两个人也都觉得冷战挺难受的，但其中一定有一个人会更难受，于是他写信向我们求助了。对这个男生来说，也许他有其他的方法去解决，比如打打游戏，跟哥们儿去喝喝酒啊，聊聊天，或者其他的，或者说这个交流情感这一部分对男生来说啊，本来就没有对女生来说那么重要。所以呢，我们不妨邀请题主和我们一起来读一本书。这本书当中的这个章节是快乐夫妻的秘诀。什么使快乐的夫妻快乐？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位著名研究者艾伦·帕杜斯博士提出这个问题。经研究发现，金钱、成功、健康、漂亮、智力和权力等与夫妻主观的幸福感并没有太大的关系。事实上，研究显示，伴侣面对超越自己控制范围之外事情的调适能力，决定着夫妻快乐的程度。每一对快乐的夫妻都学会以正确的态度面对任何情况。我们想想玛利亚与约瑟的故事，面对超越自己控制范围的事，如果他们没有调适能力，圣诞节的故事将会怎么写呢？首先，约瑟不得不调适自己面对未婚妻玛利亚怀孕的事实。按照旧约律法，他可以让他被石头打死，或者遣送他去遥远的城市，比如罗马、迦太基或以弗所。在约瑟想结束与玛利亚的关系时，上帝派天使告诉他，玛利亚因圣灵感孕，将会生下一个儿子，要取名为耶稣。所以约瑟没有赶走玛利亚，相反还与他结婚了。然而婚后第一年总有很多困难，面对一系列独特的挑战，不管夫妻已经结婚多久，九个月的怀孕期都要求夫妻双方有很多的自我调整。况且，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怀孕。 除了怀孕生产，玛利亚和约瑟需要尽力建造他们的家，做生意，学习每天怎样相处。这时，罗马统治者下达增收人头税的命令，玛利亚和约瑟不得不放下手里的工作，到伯利恒去报名上册。这本不是他们婚姻生活想要的。一天清早，玛利亚与约瑟离开他们甜蜜的家，走出拿撒勒的城门，踏上了去伯利恒的旅程。玛利亚坐在驴背上。要知道，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些妇女在等候小孩临产之时，很难坐进别克车，更何况是骑在驴背上。约瑟手臂上挽着一根短绳，用拳头紧紧攥住这根绳子，这样驴子就不会把怀孕八个多月的玛利亚摔下来。晚上，他们没有像现在大多数人那样选择住旅馆，而是在路边停歇，就地取材，生火做饭，在坚硬的地上睡觉，勉力而为。最后，他们走到一个可以看见伯利恒的地方，玛利亚停住了，她再也走不动了。我们可以想象她望着丈夫说：“约瑟，我一步也走不动了，我去坐在那棵橄榄树下，希望你去伯利恒城，在城里的希尔顿旅馆帮我们找一个房间。如果可能的话，我期望有一间临街的房间，那样我可以看见来来往往的人流，可以享受房间服务，并等着孩子的出生。”玛利亚离开家很远了，她筋疲力竭，累坏了，她感到情绪低沉，好像看不到希望。此时约瑟也不在身边，他一定担心如果阵痛开始该怎么办，毕竟他的产期快到了。他的焦虑程度一定随着等待、观望和搜寻约瑟的身影而倍增。路上来往的行人，没有谁理会他。终于约瑟回来了，他特别的笑容消失了，低垂着肩。玛利亚听着他的讲述：“玛利亚，我去了希尔顿旅馆，但没有房间了，已经住满人。事实上，我跑上跑下寻遍了街上所有的旅馆，但是都客满了。最后，我说服了一位老头同意我们和他的动物住在畜棚里，价钱有些偏高，玛利亚，但是他保证会打扫干净，用干净的草铺在地上。最重要的是，玛利亚，他说我们可以单独住在那里，不会让其他人进来。”玛利亚和约瑟心情沉重地走在去畜棚的路上，也庆幸自己在寒冷的夜晚至少有个避风处。那天晚上，耶稣降生了。你能想象，如果玛利亚和约瑟没有调试的能力，圣诞节的故事会怎样改写吗？世上每一对希望拥有快乐婚姻的夫妻，必须学会发展这种能力。生活充满了很多未知数，你可能不会经历像玛利亚和约瑟那样的挑战，但你会遇见自己特有的问题。如果没有学会超越这些境遇，你将永远不能拥有快乐。你可能比别人拥有更多的成功、美丽、智力、健康和财富，但如果不从每一个境况中培育满足感，你就一定不会快乐。在这一小节后面还有一个练习12，调试自己去面对超越自己掌控的事情。学习怎样超越困境，或许是你能送给配偶的最伟大的礼物。练习册里调试自己去面对超越自己掌控的事情的习题，将会帮助你和你的伴侣在困境中保持积极的态度。这些书的内容念完了，这一节先念到这里。我想跟汪冰老师一起讨论一下，当然也邀请我们所有的听友啊，都可以一起倾听参与，包括给我们写回复啊。我觉得其实呢，这个故事包括书后的练习，不只是可以应用在我们和伴侣的相处当中，实际上在面临这样一个啊充满着变化的，我们会感觉一个前所未有的，对我们这些，我们是70后了，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变化的一个时代， 的时候，我们其实都应该学会去面对超越自己掌控的事情。其实可能生活从来都不是在我们的掌控之内，但只有在这样的这个时代当中，我们会越发的感觉到似乎我们要面对很多失控。在面对失控的时候，我们还能快乐吗？这必然是一种能力，或许是一种超能力，但我们现在要开始学习。 这个面对失控，要想让自己别说开心啊，至少做到心态平衡，第一个就得接受失控这件事情。比如说在题主和先生的沟通当中，我就会发现他其实是不允许失控的，他希望这段关系包括具体到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的走向是完全受控的，就是我要证明我是有道理的，我不能让我在这段沟通中，在这段关系中处于劣势。这劣势指的是什么？就是我错了。大家有没有想过，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我们犯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因为我们对过去的经验在今天完全不作数了。所以这位朋友，我想提醒你，就像刚才自家所说到的，在这个充满变化的时代，你有没有发现能不能以一种新的好奇的眼光去打量你和你先生的关系呢？能不能认真的去好奇一下对方心中究竟想表达的是什么？当你总想去争论对错的时候，我想越是这样想，那对未来的不确定可能就越难有真正的接纳之心，因为你有自己的一个定见，就是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已经一清二楚了，所以我要捍卫自己。但其实当我们越缺乏弹性的时候，我们越会极力的去捍卫某些僵化的规则。当我们对自己越缺乏信心，对生活越缺乏信心的时候，我们可能在沟通和对话当中就越容易把别人提出的建议当做对自己价值的一个贬损。 当然了，我们刚才讲述的这个故事啊，都是已经流传了很久的一个经典的故事了。但是我们可以假设一下，假如这个时代的背景是发生在现在啊，一对夫妻当中，那可能现在有很多强势的这个太太会说，约瑟，你怎么这么没有本事啊，你怎么就不能给一个你要临产的太太找一个单独的一个卧室都不行吗？你怎么会去和别人租了一个牲口棚呢？你真是太没用了，我怎么会嫁给你这样一个人呢？我觉得这样的话好像是更听起来啊，好像是更合情合理的，或甚至于我可能在不知道是在影视剧里还是在哪儿，有很多个类似的这种情景和对话的片段曾经出现过。但是呢，如果你把它放在一个特定的这个情形里，约瑟他没有尽力吗？他尽力了，他没有为你去着想吗？他就是在他能力范围之内已经和人谈妥了这个价钱，而且花了高昂的价钱，并且嘱咐了要用干净的草，并且嘱咐了只有我们两个人，不许其他人进来。如果你设身处地的替他去想一想的话，我觉得他真的是已经足够努力了。但有一个前提条件是，我觉得他们这一对夫妇在结为夫妇的时候是相爱并且是彼此尊重的。那如果没有这个基础的话，那在未来的挑拣就是无穷无尽的。我刚才好像说了一个真相是吧？真相很残忍，但是会让人清醒。所以在每一次发生矛盾的时候，你要问问你自己的初心，你和他为什么在一起？ 初心我觉得真的是回答这个问题的一个关键词。为什么呢？刚才就讲到了一个非常典型的事例，就是两个人出去旅行，结果先生照顾不周。那赛刚才模仿的非常像，就是妻子可能会怒火中烧，你有没有本事？但其实你的初心是什么？你的初心肯定不是希望给他贴上一个没本事的标签，你是希望他有本事，对吗？你是希望他在这段关系中能表现更好。你会发现无论冷战和热吵，往往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彼此的指责。我们用最难听的话说对方，其实是希望对方能够发生我们所要期待的积极的改变。所以我们用的方式和我们的初心好像会出现矛盾，就好像你在关系当中永远想证明自己是对的，你想要得到什么？想要得到先生的尊重和理解，可是先生感受到的是可能既没有尊重也没有理解，因为你每次听他说话的时候都想到先是要反驳。所以你们的初心可能都是一样的，都是希望在关系中能把这个事儿说明白了，但是最终却演变成了一个互相指责，到最后的冷战，其实是背离了你们想要交流沟通的初心。像题主最后说的，我很痛苦，我该怎么办？其实你的先生也很痛苦，如果都不痛苦就不用互相冷战了，对不对？看谁更冷。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痛苦也是让你们回到初心的一个方式。能不能顺着痛苦想一想，你们为什么要在一起？你们在一起肯定是为了幸福，对吧？如何把痛苦变成获得幸福的一种有启发的指南针呢？可能是你思考的方向。 没错，还有一个思考的一个立足点啊，就是你可以从这一块发心去想一想，就是

迎回来，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下半时段，我是刘思佳，我们请到的嘉宾还是汪冰老师。今天的这个题主说了一个冷战的事儿，其实他压根儿都没有说两个人是为什么冷战，所以我想可能他们为什么都可能发生冷战，这已经成为他们夫妻之间的一种定式了，但我特别害怕这种模式会一直持续下去，希望我们今天的话对他会有所启发。 我们刚才讲到了，其实两个人的初心是什么，两个人是希望关系当中能够发生一些有效的互动，能够关系更加的亲密，但是我们会发现在实际的沟通当中，我们本来内心是难过的。我相信题主之所以想找关键点不断去反驳先生，不光是想证明自己是对的，他希望在关系里感觉是好的，因为前一步呢，可能是先生有些说的话让他觉得自卑，让他觉得自尊心受到伤害，让他觉得难过，让他觉得孤单，没有被理解。可是我们最终采用的方式不是用这种非常理性的啊去说理论辩的方式，要不就是把愤怒抛给对方。但实际上我们第一的反应，特别是在亲密关系里，往往是受伤了。如果说的再直接一点，就是某些需要没有被满足，比如说我要被理解，被你看重，被你关心的需要没有被满足，那能不能直接说需要呢？要不要把需要没有被满足之后继发的情绪给对方，还是把最开始最原初的那个感受分享给对方呢？这可能就是有效和无效沟通的一个重要的区别。为什么当你说感受的时候你在说需要，可是当你在说负面情绪的时候，其实你是在说你不要什么。 或者呢，其实夫妻两个人之间也可以创造一种对你们两个人来说能够有效的破冰的方式啊。比如说当你觉得你们两个人好像已经开始冷战了，或者也要开始这种趋势的时候，谁也不好意思就是直接拉住对方，你别走啊，我再跟你说一个什么事儿，或者是当时就说咱俩别这样了，就好像不太习惯啊，就是一下就变脸了，就像川剧当中似的。那写张纸条怎么样，或者是下一次啊，就在你想发脾气的时候，你对对方哪儿不满意的时候写一张字条，或者是在书写的过程当中，你就可能能找到一种比较委婉的方式，既可以提醒他，又不至于因为情绪而使你这个提醒偏离了原来的方向。因为我们看到啊，在日本有一对长寿而非常恩爱的夫妻，他们两个人之间呢，就经常是在要提醒对方粗心大意或者别再犯相同错误的时候，就这样的话的时候，他们往往是留字条来解决的，既简单又温馨，可以在字条上还画一个什么画纸，当然人家老夫妇没画啊，我就是说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变得更活泼灵动一些。毕竟呢，如果你和爱你你爱的人之间的关系都不太好处理的话啊，那我们面对这个变幻莫测的世界，是不是心里就更没底了呢？好啦，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感谢汪冰老师，这里是解忧书房，过一会儿是好书慢读，一会儿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这里是好书慢读，大家好，我是田阳。今天跟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呢，名字很简单，叫《不做》，来自日本作者石信一。那我们先简单来了解一下石信一这位作家。石信一呢，是文化人类学者、环境活动家，明治学院大学国际学部教员，自称树懒教授，以慢生活、国民总幸福量、烛光之夜等为关键词，展开环境与文化运动的同时，还提倡与环境共生型的慢工作，著有《慢理想的生活提案》等等。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本书的内容简介。过剩是当今这个社会的特征，现代社会的节奏变得越来越快，每个人的记事本上面写满了要做的事项，殊不知我们在记事本上面划掉一项完成的事，同时也会添加更多要做的事，日复一日，要做的事像滚雪球一样越积越多，压得我们无法喘息。我们应该在要做的列表旁边建立一个不做的列表，它正好与要做的事情相反，上面写满了不做的事情，比如不戴手表，不必每天都匆匆忙忙，用心去感受时间的流逝，不使用一次性筷子，随身携带一双自己专属的筷子，为保护环境做一份小小的贡献等等，由此来用心享受生活，让自己变得更加幸福。那我们继续翻开这本书，看到这本书的前言，来跟大家先分享一下。想要过得更轻松，活得更悠闲，你有没有这样的愿望？我要告诉你的是，就在你轻松休闲这样的减法思维的冲动中，蕴含着让你的人生更加幸福的关键。不仅如此，其中一定也有让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变得更加和谐美满的线索。深呼吸，仔细观察一下这个宽广的世界。战争、饥饿、歧视、环境破坏、粮食危机、能源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再加上一直持续到现在的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污染危机，我们真的是生活在一个可怕的时代。这就是以永无止境的经济增长为主题的电视连续剧的结局。当贪婪成为美德，我们生活的社会就变成了一个以更快的速度完成更多事情的竞技场。请再次深呼吸，仔细观察一下你的身边，你会发现周围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充满了太多太多的事情。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完全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过剩。生产过剩，商品过剩，欲望过剩，竞争过剩，信息过剩。而造成这一切过剩的源头就在于要做的事情过剩。这种过剩不仅将世界带入危机的深渊，还将我们每个人都逼上走投无路的窘境。要做的事过多的状态被称为忙，忙从字形上来看就是心的死亡。你的心现状如何呢？但是我们无法责备忙碌的自己，因为当今社会的常识就是，为了争夺更多的资源，就必须付出更多的努力。面对不景气的时代，如果你说我想休息，我想悠闲，我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我想多陪陪家人，回答你的永远是现在不是说这些话的时候。要做的事和必须要做的事越来越多，而我们手上的要做列表也在不知不觉中变得越来越长。我们似乎无法阻止社会要求更快更好的趋势，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走向悲剧的结局。但请你不要失望，因为我们还有其他的道路可以选择，取代走向悲剧结局的古老故事，开创一个充满希望的崭新的故事。 在常廷红的诗歌《沉睡森林》的故事中，有一个颠倒的国家。很久以前，在某个地方有一个颠倒的国家，晴朗的日子大雨倾盆，下雨的日子阳光万里。坚强的人很脆弱，脆弱的人很坚强。正确的是错误的，错误的是正确的。我们或许一直都住在这个颠倒的国家，然而在这个危机四伏的时代，我们不如尝试一下彻底颠倒的大变换。就好像富裕就是贫穷，贫穷就是富裕一样，让我们将曾经的主流思想和所谓的常识都颠倒过来看一看。我们可以用不做来代替要做，在心中创造一个颠倒的国家。危机的机，同时也是机会的机。正是2011年的东日本大地震，促使我们产生了这样的思维。在这个过剩的时代，我们所能做的最有价值的事就是减法，也就是不做。或许从今往后，对于我们的人生来说，对于社会来说，减法才是真正的加法。首先从今天开始，一项一项的减去到昨天为止一直在做的事，然后在要做列表的旁边放一个不做的列表，从今往后你的人生一定会发生重大的转变。刚才分享的是这本书的前言，那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章节里面的一些片段，看看大家有没有共鸣。要做的事无限增加，忙就像是一种疾病，侵蚀着我们的身体和心灵。只有对其加深了解，才能够找到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法，这就是本书的目的。首先，我们需要制作一个要做列表，这也要做，那也要做，你的生活离不开要做列表。这份列表的内容在不断的增加，却很难减少。我们很少考虑去减少要做的事，甚至从来没问过自己，如果没有事情做了会怎样呢？不，或许是因为没有事情做的这种情况，只是想一想都觉得很可怕，所以我们才尽量不让自己去想。很多人认为要做列表应该有一定的长度才好，但要做列表是不是越长越好呢？并非如此，因为我们绝大多数的痛苦都是要做列表太长导致的。不做不行的事情接连不断的出现，冗长的要做列表成为压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沉重负担，或是像不断催促我们快步前行的长鞭。看样子这份列表太短不好，太长也不行。如果我们不管这份列表又会怎样呢？列表会不断增加，最后一发而不可收拾，绝大多数人都是这么认为的吧。我们之所以要制作一个要做列表，就是出于对要做的事无限增加的恐惧。总是加班，带病上班，放弃年假，这些行为都是因为害怕收件箱里要做的工作越积越多，像电影结束后的演职员表一样没完没了。所以你被不断加长的列表所操控，每当完成一项要做的事，马上就会开始进行下一项，就好像不断地推动岩石的西西弗斯一样。然而当你完成了一项工作并在列表上划掉它的时候，将会感到无比喜悦，因为这种喜悦而慢慢上瘾，无法停止要做的列表的人也有很多。好，那时间的关系，今天的好书慢读呢，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来自日本作者石信一写的《不做》，我们下期再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